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 ，hello， 第三节啊，喂， 你咁开心啊，肥仔， 冇你有网 comment 啊嘛，系咪听下你 网友有个 comment 啊？因为你知道我唔睇呢个电脑噶啦，咁所以咧佢就即系 PM 我啦，佢就话张超雄嘅问题系在于咩咧？即系佢回应翻我第一节讲嘅内容。佢话根本系无需要为呢个林郑操心，点样可以送个反去台湾咧？系林郑嘅问题，泛民做咧系真真正正嘅反对派就够啦。 嗯， 有 point 嘅呢个，我觉得泛民身为反对派咧，成日都以为自己系执政党。咁当然啦，我唔系讨论紧呢个范畴嘅问题啦，即系佢呢一个系我哋需要成日 唔系呢个就系摆到反对派，其实有两个路线嘅分歧。一个路线就好似即系你网友咁讲，就系、是、我哋做反对派咧，我哋话你冇机会执政咯。 我使乜同你操心咧？ 系啦，咁我哋就反对到底啦，所有嘢都争取保障香港人嘅自由啊，系咪、嗯？即系攻击建制派啦， 解决你嘅问题咧咁样。 咁但系另一个路线咧，就系、是、话喂，我哋反对派 都要理性啲嘅咁样， 都要争取啲中间选民，咁我哋要提出一啲替代方案。 即系佢要话俾人听， 正要证明我哋系信得过 credible 嘅，我哋有随时有 执政能力， 有执政能力， 解 我哋上到噶 啦，系一个 better offer。 系啦， 咁但系真系有， 咁但系呢、這个系啦，唔系啊。除非你好似啲新加坡咁，起码有得选举选下吓，即系有机会少少机会执政咁，你先讲呢样嘢啦。香港都完全冇， 同意嘅 系咪？1% 你都执唔到政嘅， 接受吓。佢话叫我唔好讲佢名字出嚟得噶。 同埋张超雄本身，你亦都反映咗喂佢起身都仲未知发生咩事嘅话，咪即系缺乏斗争意识咯。 好似系你啫，你冇闲地啊，大佬。喂，我哋转个少少嘅题目啊，就我哋休息嘅时候就想不如讲下台湾，关于有大概六十个嘅示威者就系去到嗰边即系被拦嘅。 系啊， 咁就不如我哋睇一睇段片，就系即系点样描述先。 嗯。你翻到屋企見到得幾個黑衣人，你又覺得成個警察會唔會真係揾到你咧？ 成日都受毒，俾人毆啦，上門無啦啦拍你翻去啦。 入去嗰刻係有預咗會俾人拉嘅，但係過咗嗰一日之後，其實係好真係好驚，連屋企都唔敢翻，真係成個人震。 他们负上大部分人不愿意牺牲的未来，但又有什么人可以保护他们呢？冲击立会后首波逃亡潮，60名示威者赴台寻求庇护。我们收到可靠消息，30个曾经闯入立法会的示威者因为担心被捕后会面对不公平审讯，在七一后已经陆续飞抵台湾，另外有30人亦都准备离港，部分人有 NGO 协助，有些就自己找地方落脚。据知大部分人都已经得到法律意见，正是寻求任何形式的庇护，更加有人尝试向当地院校申请入学，希望延长居留。自由亚洲电台都有报道说示威者已经向陆委会求助，据知台湾方面要求低调处理，条件之一是这批示威者不可以有被捕记录，初步会参考梁文基方案，借不断延长他们的居留期限，变相令他们可以长居台湾。虽然陆委会没有正面回应，但就重申会向因为政治因素而安全自由受到紧急危害的香港居民提供协助，如果收到相关申请会按法规处理。流亡台湾的刘明基都说，上个礼拜知道有示威者去到台湾的消息，他不清楚情况，但认为示威者担心秋后算账的话，长远来讲走是比留在香港好。不过他就说，因为台湾难民法仲审议紧，当中的条文都不包港澳同大陆，示威者申请难民资格会有困难，建议寻求加拿大的庇护可能更好。台湾基进党主席就确认，上个礼拜有香港人透过中间人联络他们，不过最终勘定不到，不知是不是七一的示威者，但他就说台湾没有政治庇护制度，不太相信会有成30多人过来寻求庇护。 如果动 喂，咁样即係咁样嘅，蔡英文呢就住呢件事呢都会就有个回应㗎啦，喺今日8:40，咁佢就话对港人会基于人道适当咁去处理嘅。 即係正面回应緊㗎喎。 正面回应吓。 不过好似中国外交部亦都即係插咗把口㗎嘛。 诶，咪又系来来去都对嗰句香港嘅事外人唔好插手嗰啲。 唔系喎，台湾係中国事务嚟㗎喎，但 係。外部势力。 啊，但我奇怪地呢点解系外交部回应咯？即系你认为，即系正如头先咁讲，台湾唔系中国一部分嚟嘅咩？系咪？ 唔系咁个原因系 即系呢个几讽刺呢样嘢。 咁个原因在于咩？国台办咩海基会、海协会嗰啲咁嘅嘢咧？咁通常都系讲商贸之间啊，或者通讯之间嘅问题噶嘛。咁如果你一去到政治问题嘅话，你要佢哋讲，好易反面噶。 有一个传闻嘅最近就话，无论中联办、港澳办咧。即係包括特區政府在內啦，大家都睇到嘅咧，就係全部都廢曬嘅。 嗯， 咁而家咧香港問題咧，就係變成咧係外交部回應嘅。OK， 就呢一個問題，今日外交部都噏咗句即係廢話嘅。OK， 呢個是其一啦。第二就係咧，香港問題竟然外交部回應咧，即係話面對好龐大嘅外國勢力嘅，即係衝擊啦。 嗯， 係咪干擾啦？所以你外交部先不停要回應香港問題，你唔係。用你老共嘅邏輯，呢個係內部事務嚟嘅咩？ 上個禮拜咪曾經有個新聞，外交部要一日之內回應曬22國有關香港嘅質詢啊！大佬，我忙到死。 嗱，我唔記得係咪外交部講啊？佢話佢用咗四個字嘛，就係話即係自身難保嘛。係 啊， 即係佢話蔡英文啊，即係好似打到嚟咁嘛，即係台灣都你都即係走唔甩嘅啦，自身難保啦咁樣啊嘛。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台灣係 fair 嘅噃。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即係佢能夠即係緊急俾香港人有一個即係起碼落腳嘅地方先啦。喂，而家香港人唔會咁忘居㗎啦，即係經歷咗呢個逃犯條例成個抗爭嘅過程裏面咧，我係唔會等你嗰個司法制度咧不公平嘅審訊裏面咧係俾你即係咁判罰㗎啦。嗱，第一濫暴係嘛，使用暴力，可能差館都已經俾你打鑊㗎啦，係嘛，跟住喺度即係抗日持久同你嚇。中意告你，唔中意又唔告你，跟住咧就最后法庭咧喺呢啲咁样嘅个案里边咧，十居其九你都 成都系重判嘅， 亦都系重判噶啦。喂，我有乜需要咁样牺牲我嘅人生嚟继续咁样做法咧？嗱，同我哋以前嗰种公民概念，即系时代真系变咗。以前我突顯你嘅制度嘅荒謬，我将我嘅议题透过我哋嘅司法嘅抗争或者我哋嘅公民概念带俾个社会。今日唔使啦，系嘛？ 大家都知啦， 系啊， 係咪？我唔需要因為咁，所以我就新界東北嘅問題，希望帶俾群眾、嗯、啊，咁樣係對收地好唔合理嘅。 唔係個關鍵係在於，因為香港民間社會嘅力量過分弱，過分嘅弱啊嘛，即係同政府個強弱懸殊太明顯啦。因為你諗下，喂當年甘地點解喂佢係即係願意被捕嘅原因係在於，喂佢建立咗好多個。佢嗰個挑戰制度，喂，佢更加係挑戰緊當年英國殖民地政府嘅嗰個經濟實力啊嘛，喂，佢係海邊主義，喂，佢自己走去搞孟買布，搞本土市場，喂，嗰啲係挑戰緊喂英國喺印度嘅嗰個控制能力， 個經濟剝削 係啊， 掠奪。 你講緊 Martin Luther King， 喂，其實佢係連結緊好多華爾街大佬去支持佢嘅，喂，所以嗰班華爾街大佬當年係有俾Washington D.C.好多經濟壓力噶， 唔係，所以你有時又不得不佩服阿陶傑興嘅，即係佢經常講啊嘛，佢話因為你面對嘅對手話曬都背後有一個民主嘅國家嚟啊，包括頭先你舉個印度嘅例子，包括你講即係甘地或者係呢一個嘅馬丁路德金， 嗯， 以前我哋講英嘅年代嘅殖民地政府 啊， 都有啲同情。有啲憐憫，亦都唔好意思，因為我外族統治，唔敢玩得太盡，係、 嗯、 咪？除咗你六七暴動嗰陣時候，有多都好輕判啦，有啲求其其啦，或者遞解出境就算啦咁樣。 唔係扣過渡期，你都講你又好啊？何俊仁喺花生台都講過噶，喂，以前嗰啲本地華商暗地裏都會支持你哋噶嘛。即係問題係在於，喂九七之後，喂共產黨第一時間係將反對派同埋本地華商要用佢哋嘅政治壓力去剝離咗你哋嘅關係嘅時候，喂咁佢喺佢哋嘅角度咪隨時可以欺凌你哋咯？ 唔係，我覺得其實係即係台灣呢件 case 咧，即係講翻轉頭咧就即係確實係嘅。如果我係佢哋咧，我都覺得人生係一個好重大嘅抉擇。 嗯， 嗱第一。我唔知我系咪俾人拉啦，但我知道我俾人拉嗰一刻咧，我已经好迟噶啦噃，因为你可能已经收咗 passport 噶啦嘛，已经大佬，我点走啊？系咪啊？喂，第二，如果我真系万一冇事嘅时候咧，我咁样飞咗过去，咁我点算啊？而家又惊，又唔敢翻屋企，又去到嗰度人海茫茫，又重新嚟过。喂，呢个其实一个好痛苦嘅抉择嚟嘅人生里面。 我呢，其实呢样嘢，其实当然啦，对于示威者即系逃亡过去嗰啲人都系一个两，都系一个即系两难。但其实对于蔡英文，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两难嚟嘅呢样嘢。 系啊， 因为你系全面同老共对抗啊嘛。 唔系，即系而家系基本上同老共对抗啦。 更加变本加厉咯。 个问题 就香港嘅问题，点解仲系？ 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你收咗，而家收咗160个啊？ 系啦，先嚟60个， 先嚟30，再嚟。 如果之后有好都有好多吓、啊，即系上百计嘅，甚至上千嘅香港即系年轻人落脚去到台湾，咁点算咧？系咪全部都即系俾佢继续留喺度咧？ 以台灣寶島呢個資源又好，個地方又好咧，其實基本上都吸納到嘅， 都吸納到， 唔係吸納到個問題、啊。 個問題就會唔會造成民意有一啲嘅反彈咧？即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台灣嘅年青人，佢哋揾工或者佢哋嘅工資已經係低，會唔會怕即係有個造成一個輿論就話怕， 唔係咁你 即係香港人過嚟搶飯碗咧，會唔會咁咧？ 因為個數量就算你話成千都好啦，我又唔覺得會有成千咁多嘅，即係都係相對嚟講係好 少 嘅， 少 係即係皮毛嚟嘅啫，係咪都即係搶唔到飯碗？因為你唔係敍利亞難民嘛，大佬咁湧過去嘛，我唔係成百萬人，即係走過去匿喺台灣啊嘛。 或者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就係話喂，除咗準備逃亡嘅示威者。咁亦都有啲相對有財力嘅人，喂，佢哋大規模咁樣計劃移民去台灣嘅時候，其實 都 係 可能都可以係吸到一啲嘅，即係資金過去， 又係啊， 投資過去台灣嘅。 不過最慘係點？即係台灣唔係一個好投資嘅地方。 當然啦， 係、 就是， 但係到你 即係因為佢點解咧？佢仲即係。以前我哋入大陸一樣啫嘛，我唔熟啦，但我就知佢係好鬼多法規嘅， 嗯， 即係成立間公司咧都搞成個幾兩個月嗰只貨仔嚟㗎，又即係呢度蓋章，嗰度又吸引咁樣，咁你即係嗰唔係佢唔係好 business friendly 啊，我哋叫做， 嗯 嚇，即係嗰樣嘢嚟嘅，同埋嗰時嗰度又冇乜嘢搞嘅，係咪即係你香港人好多，我哋睇好多新聞都睇到㗎啦，香港人走去移民去嗰度。 都是搵餐间食㗎咋。 嗯。 係咪开间咖啡店啊，整个铺头啊，或者我有个朋友就係喺台中啊。 嗯。 就整个咩港式点心啊，平酒去啊。咁但係就即係搵餐间仔食㗎咋。冇諗住好似喺香港即係你起码都有啲咁多机会啦，虽然都係好少㗎。係咪有得扎职啊，发达啊，咁样係难啲嘅。即係但个问题就係咁。你香港人去到而家呢个阶段，连台湾都系我哋一条退路嘅时候， 嗯， 喂，呢个现象先至恐怖啊嘛！我哋几时有谂过喺我哋嘅日子里边，无论我哋有个即系人生最重要嘅抉择去移民，我点会拣台湾啫？喺以前我哋嘅世界里边啊，即系我哋香港几次嘅移民潮里边啦，八十年代或者九十年代，即系六四前后， 因为我哋觉得台喂香港嘅生活质素。喂，一直都系好过台湾啊嘛，即系我哋个人嘅事业发展机会。 八九六四嗰阵时啊，咩郑宇石、陈文雄嗰啲喺度谂紧香港人海外建国计划，系谂澳洲达尔文噶嘛？但问题后来而家澳洲达尔文贵到阿妈都唔认得，咁所以先至谂呢一个台湾嘅啫。 嗱，我就觉得咁，即系而家去到呢个咁嘅阶段咧，喺逃犯条例之后咧，而家啲人咧选择去逃亡去台湾。其实唯一制造的客观效果是特区政府是好扬税， 嗯， 中央政府也好扬税，亦都间接呢就是帮助这个民进党翻盘的重要原因。你想想以前 不是间接，是直接帮助民进党啦，啊，直接啦。 喂，当年台湾未民主化的时候，有戒严的时候，据我所知，我嗰时僆仔啫，我听翻啲前辈讲嘅就好多党外嘅人士，施明德又好，许信良好，好多时第一个走烂嘅地方系香港。喂，大哥，而家我哋行路打倒腾，或者佢个老婆啊咁样咧，即系施明德个老婆啊，或者系阿许信良个老婆啊，或者系张俊文嗰啲咁样，即系屋企人啊，唯有就系嚟香港避难嘅啫嘛。 嗯。 喂，而家我哋行路打倒腾，我调翻转头，我哋嘅人走去台湾，你愿唔愿皮？你呢个一国两制软唔软皮啊？ 所以你见到其实喺习近平或者即系喺七常委嘅角度，今时今日面对港台，即系港台嘅局势嚟讲，佢哋要做嘅嗰样嘢咪就系可能放弃台湾，直接吞并香港咯。因为喺佢嘅角度嚟讲，就系话喂台湾喂我揾韩国瑜啫，走去破坏国防又唔得，你侵政府又即係派埋艦隊過嚟嘅時候，我要爭取返個勝利，咁只能夠即係喺無助嘅香港裏面加收縮香港人嘅自由感，然後喺經濟上面直接吞併佢咁解㗎咋。因為喂今時今日 我覺得佢計緊你呢條數，計緊 係啊 ,ok, 佢係嗱，我尋日睇過一個分析，就是，台灣用嘅教授用廣東話講，我尋日都冇乜心機聽得曬，我覺得嗰個係值得研究。佢話咧，佢衡量過喺老共嘅角度，香港係依然有嗰個利用價值嘅，所以佢話佢唔會直接收一國兩制，佢唔係因為台灣嘅問題， 係 而係因為香港嘅喺國際金融裏邊嘅價值。 香港對於中國嚟講，仲係一個好重要嘅金融中心，而且係香港啊。是啊，大陸咧對外投資啊，仲有超過六成咧係 嚟自香港， 係去香港。其實當然最終嘅目的地唔係香港啦，係借助香港去再去走出去啊嘛。 唔係，大問題係大陸個 FDI 本身嘅來源，喂，差唔多一半係來經香港入嚟噶嘛。 八成 ，OK。 嗰個教授講嘅咋，我冇計啊。 仲有就係大陸喺香港嘅公司嗰，那個即係、就是、上市，仲係上市地嘅首選。 嗯，嚇，唔係，所以所講習近平所佢或者七常委佢哋所諗吞併香港嘅意思，就係話佢哋要吞併香港嘅儲備同埋資源，即係搞大規模搞經濟侵略。 佢喺政治上嘅強硬，你唔妥嘛？ 係啊， 你都唔妥嘛？ 嗯， 走咯，你哋，我唔 care 啊。最好你哋走， 最好就走添，系啊，佢最想啲人走。 你冇咁多嘢讲， 就换啲大陆人， 换啲大陆佬嚟， 系啊 ，OK， 咪换汤，亦都换埋个药咯。今次就系唔系换汤不换药，换汤亦都换埋个药啊！ 疯狂炒高香港楼价嘅原因。 所以香港人点解喺呢一场逃犯条例里边系视为殊死一战，最后一击咧？喂，我一日就走嘅啫噃，我等你啊， 嗯， 系咪啊？我明知99%。你都会硬过的，你都不理我哋嘅，但我都要出嚟同你一挥啊嘛！喂，正如嗰60几个朋友咁， 喂，佢究竟翻唔翻香港好啊？我住得悶悶地嘅時候，諗住嗰一段時間，即係丟探咗嘅時候，一翻到佢即刻塌你，咁點算啊？ 係啊。 喂，其實呢個係流亡最慘嘅一樣嘢喎。如果你係基於政治嘅理由嘅難民嘅話，喂，假設啦，假設啫，發夢嘅時候咁講，學連登仔話就係，我真係嗰日走咗立法會，我當我啊，我嗰日亦都喺新城市廣場同啲差佬搏鬥咗一鑊，咁我走唔走？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生嘅決定嚟嘅，你搏影唔到嘅，咁係嘛？睇我唔到，咁我戴口罩啊嘛。是不是你戴口罩和我戴口罩都遮了三分之二啦，鬼認到咩咁樣？啲衫都抌曬啦咁樣，係咪？不，但係如果我真係冇事嘅時候就冇事啫。有事嘅時候，而家係告你暴動嘅。 係啊， 起碼五六碌嘅喎。 梁天琦咁樣咯， 梁天琦六碌啦，有一個即係另外一個係七碌嘅喎，大哥。 盧建文， 美國隊長。 係啊， 喂，我拉我同你陪你七碌。喂，不過審訊都可能搞咗大輪咧，大佬我出嚟都六啊幾喎，大哥。咁我佢擲走定唔走啊？即係呢一個所謂嘅 dilemma。好走，咁啊重新去台灣嚟過，大佬。嗱，而家美國佬嗰啲唔敢收你噶啦。 嗯 係咪？而家即係雖然係扯戰扯退，即係面對老共嘅時候，我都問過人㗎，我純粹八卦啫，唔係我自己啊。我而家美國佬有冇機會？佢冇啦，唔好諗美國，你諗台灣嗰啲。 我諗美國佬，你佢收你，你真係好嚴重嘅迫害，佢先會真係 即係沙特阿拉伯啲公主咁樣，即 係除非你俾人知道你喺即係監獄裏面受到即係 你唔好話啦，嗰陣時候 打到你就死咁先會啦。 MOE 啊，嗰個咧又涉及宗教嘅問題啦，又涉及打壓啦，又涉及細路啦，又涉及言論自由嘅問題。喂，當年啊！都上訴啦， 係啊， 政府 係啊， 當第一庭輸嘅時候，喂嗰、那個明顯啦啩， 係啊， 喂佢喺新加坡直情周圍啲群眾一手去喐佢，跟住佢表達一下，耶穌同李光耀都係一個騙子，噏下啫係嘛，咁又告你咩宗教又成咁樣，喂佢嗰個 case 都拖咗好耐啊， 係啊， 喂你一係就揀，你揀德國咯，你揀唔揀咯，重新學國德文咯。点解而家廿几啊，大哥？ 我又唔系陈云，系咪先？ 我大佬五啊几啦，大佬，即系我嘅 case 系嘛？你都差唔多三十几四十啦，你三十几四十，大佬你重新学嗰个新嘅语言啊，大哥。 唔系咁，德国就始终啲人都会觉得好过，即系个长远啊， 系啊， 即系都好过个台湾嘅，始终佢个经发展机会啊， 经济啊， 经济啊， 但系你一定要识佢个语言， 系啦，你要识噶，你识德文噶，系啊， 搞咩啫，大哥？ 咪同埋另外一样嘢就 个个游客区同陪你讲英文啊，大哥。 喂，你睇翻黄台仰，喂佢出嚟见记者嗰啲新光镜靓，但系佢都话翻俾你听啊，喂佢 喺难民营嗰度都真系好惨噶， 同班叙利亚伯阿拉伯佬一齐生活嘅要， 你又冇歧视你唔同种族，唔系即系嗰个难民营里边。即系得同唔得之间咧，一个心情系一件好复杂嘅嘢嚟噶嘛。 系啊， 喂，你喺嗰度拗年几两年，系嘛唔得咁点算啊，大佬？踢我出境，我去边啊？跟住去，咁又翻台湾啦，咁样。喂，呢个系香港人，我估开埠以嚟，香港从来都系一个本来避难嘅地方。由孙中山年代，由康有为年代，到共产党未执掌政权嘅年代。 跟住越南难民啊嚟到香港， 甚至乎解放之后几多人因为政治嘅理由走嚟香港。喂，大佬，而家真系讽刺。 喂，九七打后，喂南亚局即系局势即系乱晒大龙嗰阵时，咪都选择香港嘅就好老实。 咪梗系香港梗系好 OK 啦，大佬，你真系啊。 咪但结果 而家几点啊？11:08，我哋头先已经 plan 紧食宵夜，你试下喺美国啊。你唔係冇鞋玩劇走啊，大佬！我揸個半鐘頭嘅車先翻到屋企，或者揸成兩個鐘頭車先翻到屋企，我哋仲走去食宵夜，你係咪黐嘅？你都啊做節目就唔該六點做啦，因為五點收工嘛。 喂，你英國啲鋪頭啊，英國啲鋪嗰啲連鎖，即係 九點鐘好離開啦， 八點鐘已經關門㗎啦，八點鐘已經空曬，成個商場空曬㗎啦。英國 嗰啲咧四點鐘已經趕你走㗎啦嘛。 喂，同埋真係香港係。最安全的城市嚟噶，本来即系我哋落去唔会谂住俾人打身噶嘛，系嘛？而家最多都系大公报、文媒报影我哋相，咁咪影咯，大哥，你中意咪系咪？我哋有乜所谓啫，系嘛？ 同刘小丽一齐啫，你系 冇人会控我哋㗎嘛。无端端就算蓝絲都系啦，自己都醒目啦，你自己蓝絲系蓝絲。 唔系喎，会喎。 开始啦。 六一六话我同阿吴博喺西环，即系行经西环嗰阵时候，我哋着住黑衫嘅啫，其实。系啊，跟住已经即系。 差佬控你。 唔系差佬，无端端有两个着住白衫嘅白啫走出嚟控我哋咯。 O K。即系开始呢样嘢。 开始咁样噶啦，系啊。 咁系好难定噶啦。喂，不過咁，我想轉少少個話題，即係講台灣差唔多咧，就係今日我覺得有篇文咧，我唔知真偽啦。係 啊， 嗰個 AO 即係 封信 金水，咁佢就即係 share 翻一個 AO 嘅分享咧，佢就話喂，即係內部流傳有幾個消息，第一個消息就係阿林鄭嗰邊咧，咁佢就已經係完全唔會回應、唔會道歉噶啦。咁但係咧，佢就會叫嗰啲局長咧就走出嚟霸佔版面，就走去溝淡呢個721嘅壓力啦， 咩呢個正常啊？呢、這個 係啊，跟住西環 策略即係攞其他嘅議題嚟沖淡台灣條 審茂疲勞咯。當年梁振英都係咁樣用嘅，係啦、啊。跟住西環就已經出手啦，就係咁出水軍啦。其實 咩叫水軍喎？ 灌水啊！ 即係網上 係啊， 其實呢啲一路都做緊㗎啦，呢啲唔係新第二點就唔係新意嚟，一路 都 有做。 我都懷疑張超雄嗰陣時候有份幫手灌㗎， 張超雄自己都灌緊啦，可能 我都懷疑嘅，佢可以企另外是那邊㗎嘛，係 啊， 因為佢炒起你嗰個爭論啊嘛， 嗯， 係嘛，無論我講嘅啱定阿龍講嘅啱都冇所謂， 即係呢， 但佢唔同我哋嗰種辯論，我哋係真心誠意同你以事論事嗰種辯論啊嘛，佢嗰啲係。即係製造個矛盾衝突嘛， 係、嗯、啊！即係第三樣嘢就係、是、喂阿、林鄭月娥受到幾大工會強大壓力，盧偉聰自己都飽受批評。 第三點合理嘅，我覺得 係啦、 啊，合理嘅。 佢想做嘅就係話唔再出人啦，就用水馬、啊、用水馬布防保護建以保護建築物作為目標， 即係減少警察同埋民示威者嘅接觸。 嗱、 啊、呢個我覺得合理嘅，即 係配合翻援助級協會嗰個訴求。 係啦、啊。 喂，如果我係援助級協會嘅成員，我都會咁諗。喂，大佬你唔好推我去前線先 得㗎。係啊， 喂，關我乜嘢事啊？你嗰啲示威者嘅憤怒轉嫁都當我係林鄭，當我係李家超，當咗我係鄭玉華，咁點搞啊？係 啊，喂，大問題。喂，佢講呢一樣嘢本身就唔應該而家先流傳就走去講㗎啦。喂，即係好話唔好聽。喂，你7月7號啊，即係呢一個尖沙咀大遊行開始嗰陣時，喂，本身你都係用水馬去保護高鐵站嘅啫。 嗯。 喂，咁如果你見7月7號嗰日嗰個處理係你個之前嗰個處前期嗰個處理，你覺得 O K 嘅話，延續用翻咪得咯，唔使而家先至話走去流傳㗎。 甚至7月1號好多呀。七月一号你冇噏错喎，就系、是、会展啊嘛。 七月一号 星期礼啊嘛。 系七月一号会展星期礼，七月七号系讲紧保护高铁站。 喂，你好似唔知6月29號啊，你已经灌定水啦，已经唔俾行啦嗰度。 系啊， 咁你咪保护主要嘅建筑物咯。唔系，当然我加多个意见啦，就话唔该你，不如你全面撤军啦。即係全面擺翻曬啲人去警察總部算啦，或者翻去分區警署啦， 或者沿用翻以往大家處理遊行嘅方法，喂維威喂快快脆脆搞掂佢咪算數咯。 不過呢個反而係我覺得其中一個合理嘅地方嚟。 嗯，係啦，跟住咧佢就話已經組織咗咩數千不明人士就代替警察應付勇武派嘅衝擊，總之有啲咩 dirty work 就由佢哋走去做。 咩叫不明人士？黑社會啊，真係。 你估下 嗱呢点咧，我觉得 群众打群众 系啦，即系呢点，我觉得未必唔会出现，但系咪 AO 即系 AO 会知呢样嘢咧？我就觉得唔系好合理嘅。 系、 啊，即系呢啲嘢，喂，即系中联，即系 中联办 嗰啲咩嘅台底嘢就台底嘢自己搞啦，就唔会去到 AO 嗰个层面嘅吓。 嗯，唔系， 不过呢个 零点都系， 唔系，但系佢嘅策略嚟， 系啦，似嘅策略，但系咪 AO 讲？出自 AO 之後咧， 或者咁講，一個 AO 嘅推敲就唔係一個 AO 佢哋流傳證實 嘅推敲，係啦，可能係佢嘅推敲，而唔係佢真係收到料，因為唔需要喺政府呢個建制裏面去做呢樣嘢， 同埋咁公開講， 冇理由啊 嚇嚇、啊，喂阿龍， 佢唔驚人 扮咪咯兩百友， 佢唔驚 AO 啲人爆出去 咯，7月21號嘅遊行啊！ 同 佢打個， 同埋喂，你揾 AO 走去聯絡阿梁福源，幫你走去做。我係個 AO， 我都呆咗喺度啦。喂，大佬， 唔係呢啲 dirty words 咧，唔會由個政府 出真真里边嗰啲官员出面嘅。差佬或者佢 中聯辦有機會嘅， 透過一啲網絡嚇，佢 即係唔會喺嗰個咁，即係我哋所謂私民 係啦， 正規 係啦 嘅系統裏邊去實施。第五係咩話？頭先你講 哦， 第五都係差唔多 同一個講法嘅，就係嗰啲咩各區遊行啊、連龍出嚟 嗰啲強力部門啊，即係會做嘢啦。 唔係用強力部門，就係、是、自己組織藍絲親衛隊，就走去對付遊行人士，然後咧就差佬咧就負責做和事佬，去到緩和翻個氣氛，去到爭取翻差佬對民眾對差佬嘅支持。 有 point 喎呢個。嗱，你睇尋日咧大埔嗰個 case 咧，你覺得係好奇怪嘅。六七架旅遊車凌晨嘅時候，明明係呢一個即係貼曬啲花牌，將我哋嗰啲林卓廷啊、快必定慢必啊嗰啲咁樣貼曬喺度。OK， 一夜之間，你諗下每架旅遊車，我當佢五十人啦，其實應該唔止嘅，而家都六七十噶啦。五六中三十都三百有噶咯，冲入去，同埋有啲已经怀，已经话差佬拉咗噶咯， 系啊， 就话佢冇证件啊嘛，问佢边条村，大埔有呢条村嘅咩？原来喺深圳喎、 啊， 大哥， 坳村啊嘛， 喂，就笑咯。 喂，呢样嘢我想讲一讲嘅，就系即系话，中央咧系搵大陆人落嚟香港去示威，或者落嚟去做。呢啲咁嘅嘢咧，系已经系真系做紧嘅， 成日都有 嘅， 即系 有 佢咯， 系啊，选举系啊，系啊， 全部拉票咯， 系啊，系啊，系真系有 大妈咯， 系啊， 系咩？咪边有咁勇噶？ 边有咁多人手啊，大佬？ 立场新闻佢自己都即系喺好多区议会选举研究，年年都写噶啦。中联办系可以喺一区嗰度买晒成栋物业翻嚟，跟住去到必要时就 call 晒佢需要嘅人走上去住，去到证明呢一间屋系有人住，然后再做嘢咯。 派埋身份证添， 系啊。 如果唔系你点投票啫？系嘛？要伪装居民身份添、可能系加快咗，我哋都唔知啦，唔需要等七。年啦，即系呢啲 dirty work 佢一定做噶啦。即系长远嚟讲，你睇寻日旺角嗰坛，唔系大埔嗰坛嘢，你都已经系觉得好古怪啦。有咩理由喺而家咁样嘅政治气氛里边，真正嘅香港人，除非你收水做嘢嘅啫，即系我当咗一份 job 咁做。Hello， 五嚿水同我拆咗佢咁，你都谂过啦系嘛？五千你都谂过啦，系咪啊？万一俾人告刑事毁坏点算啊？喂！最容易嘅得两类人揾啫嘛，一就揾黑社会做，黑社会而家都唔睬你啦。其中一个讲法嘛，就话黑社会其实系最有机会被送终嘅其中一班人嚟噶嘛，大哥。 系啊， 系咪啊？我点会帮做呢咁嘅嘢啫？ 你问龙五个啫，睬你都傻啦。 唔系你可能揾到一两个派系嘅吓，即系嗰啲真系接 job 咁做。咁但系揾一次唔可以揾第二次嘅。好啦，咁第二个可能性咪揾 大陆人咯。 系嘛？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你要查查啦。 佢仲可以间接咧建立翻即系少少警察嘅威信，因为你都要靠警察去捉嗰啲咩。 咁寻日嗰个 嗰啲非法入境者， 我见到嗰个女仔着住白裙嗰、那个，话咩何坳村系嘛？ 系啊， 咁佢咪所以咪俾个女警即系拉上的翻差馆咯？ 嗯， 系咪有做嘢、啊？当有人破坏你嘅连龙墙嘅时候，而家差佬主持公道，就系、是、你头先嗰个。观点啦、就我保持翻中立嗰个角色啦，大佬。屌、大哥谂翻转头，咁呢场戏系你自编自导自演喎，大哥。系咪你派人落去就搞我哋个连龙场，跟住咧就揾差佬嚟介入，提翻高警察嘅士气啊，声望啊。 唔係啊，更重要嗰樣嘢咧，就係話製造一個表面嘅不穩咧，去到俾各個部門咧，就係、是、去即係各個紀律部隊嘅部門啊，就係、是、對呢啲遊行啊或者今而家呢個局勢表示憂慮，從而走去拖延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審批啊，即係以後咧你 有 point 嘛呢、這個，即係如果謀略上嘅角度嚟講咧，嗱如果你係當權者，喂而家呢個咪困局，咪你拖落去都唔係辦法。系咪？我出亲嚟讲嘢，你都孖到我飞起嘅，系咪？大部分嘅市民，稍微有理智少少嘅人都反对你噶嘛。OK 啦，喺咁嘅环境里边，我点样可以挽回民心咧？就好似当年六七暴动咁咯。六七暴动点解左派俾人翻盘咧？即系除咗你真系制造即系真假菠萝啊暴力之外咧，就系、是、你觉得越嚟越乱啊，个局面系越嚟越乱啊。当人一时愤慨嘅时候，乱。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一個月、兩個月都 OK 嘅，但如果個政府去配合咧， 是说所有的施政都是面对很大的阻碍的，很混乱的。拖得耐的时候呢，啲人就会。 而家政府瘫痪了七个星期。嗱， 临界 点㗎啦。临界点㗎啦，係啊。 係咪呀，所以呢样嘢其实我哋作为即係反对派都系要即係认真。 即係我觉得即係或者示威者都要去审时度势啊，即係好似张超雄审时度势，即係示威者都有时可能真係要。 撤回就撤回。 啊，审时度势去即係调整个策略。 其实你见 示威者有个智慧喺度，就系喂佢哋都讲緊 be water。 係啦。 系除咗喂佢哋即係不断咁流动，你讲 C1 贴10之外，喂其实即係唔你唔需要即係对住嗰啲私人物业就真係手下留情少少咯，要 唔系你公开场合、公共地方，我谂冇所谓嘅，表达我哋嘅诉求，呢个亦都即系香港嘅光荣啦，我觉得。即系你谂下咁多个区，系嘛？即系遍地开花，喂，全世界都唔会有一个议题，我哋打个折扣，我哋有五到六分一嘅人扑咗出嚟，差唔多系。喂，好劲噶咯，大家唔好以为自己做唔到嘢。影响到老共雨晒皮喺全世界，係咪我哋变成係全世界对抗极权主义嘅最前线。喂，淨係呢一个称号都我哋已经係好开心啦，係咪你諗下有一篇文，我唔记得喺边一篇，係咪 Financial Times， 係咪我前两个礼拜 share 佢出嚟，佢话喂大佬，我哋又冇军队，我哋又面对回归22年中共嘅压迫。香港人都繼續咁嘅抵抗，喂呢下精神都真係學呢個左膠話齋，為自己俾幾聲掌聲嘅大哥，係嘛？喂，好啦，今晚 OK 時間差唔多啦，我哋食宵夜啦要。呢、這個就係最美好嘅香港啦，係就係我哋十一點幾完，而家幾點話？11:10啦，係嘛？仲可以食到12:00之後先完翻屋企，亦都好安全嘅咁樣。好，拜拜，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